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46回。一觉睡醒，门外无声无息地积了几息深的白雪，天地变成白茫茫的一片。仆人们往雪里撒上粗盐，手脚利落地扫干净道路。谢之真穿着朱红色的好裙，外披一件雪白狐裘，牵着妹妹的手缓缓踱至梅园赏花。红梅出绽，清香扑鼻，姐妹俩站在大雪中，犹如不染尘垢的白玉观音与座前童女，有画难描雅态，无花可比芳容。谢之芳追着姐姐的踪迹匆匆赶来，距离她约有七八步远的时候，却又骤然停住，难过地站在树后悄悄看她。她害怕扰了姐姐平静的心绪，破坏眼前这份美好与明净。谢之真转头望见她，有些奇怪地向她招招手，喊道： 阿唐，怎么过来啊？ 得了这一声，谢之芳由悲转喜，忙不迭地窜过去，将怀里揣的暖炉塞进他手里，低声道： 姐姐今日起得真早，用过早膳没有？ 谢之真摇了摇头，帮他拂去肩上沾的雪粒，指着满园的梅花给他看，笑道： 咱们回去以后也往园子里种些梅花好不好？ 听见他主动提及往后的事，好像要把根慢慢地扎进将军府，谢之芳不知道有多欢喜，连连点头，拍胸保证道： 此事包在我身上，保管让姐姐满意。 他暗自开解自己，做人不可太贪心，姐姐好歹已经成了他的娘子，往后朝夕相伴的好日子还长，和长相厮守比起来，床子之欢显然也没那么重要。自谢府归家以后，谢之真便意外地发现弟弟似乎规矩了许多，除了陪他午睡成了他雷打不动的习惯，夜里也是早早上床替他暖好被褥。少年人火气旺，比暖炉好用不少，长手长脚地把他圈在怀里，热烘烘暖洋洋的，时不时摸摸他的脸，亲亲他的眉心，一举一动都极为怜惜。谢之真渐渐习惯了这样的亲昵，常常依偎着坚实的胸膛沉沉睡到天亮。可他不再向他求欢，谢之真猜想或许是弟弟力不从心罢了。毕竟新婚那天晚上自己还没有适应，他便已草草结束，实在是太快了些。他情窦未开，并不觉得此事有多大关爱，却将帮弟弟调养身子这件事提上了日程。于是在主母的授意下，将军府的菜色花样翻新，层出不穷，各类滋补之物轮番登场，什么羊骨汤、三子泥鳅汤、杜仲党参乳鸽汤纷纷出现在桌面上，贱货还会上一碗鹿血酒，把谢之芳补得红光满面，火气鼎旺。他心里藏着事，并未发现菜肴里暗藏的乾坤，只觉浑身燥热，夜里每每睡不踏实。除夕夜，带着谢之真在湖边赏了烟花，顶着寒风回房，谢之芳不觉得冷，反而浑身冒汗。瞧见姐姐缓缓褪去外衣，露出曼妙的身形，鼻下不知不觉涌出两道热流，响亮地咽了咽口水。谢之真卸掉钗环，转头见她糊了满脸的血，吓了一跳，忙不迭地拿起帕子帮她擦拭。 阿唐，你怎么了？ 鼻子里的血好不容易止住，谢之芳慌得连说话都变了调。 许是方才喝多了酒，我有些热，出去散散就好。姐姐早些歇歇，不必等我。 他步伐凌乱地离开了屋子，在廊下站了好久，并不往外走，而是摸进了隔壁的房间。那间房里平日并不住人，高高低低的架子上藏满了他看中的宝贝，平日里从不允许下人出入，就连整理打扫都是他自己亲力亲为。 走到与正房相邻的墙壁面前。谢之芳天人交战了许久，口中嘀咕着什么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之类的，将一块这些日子悄悄撬松的青砖取下，透过缝隙看向另一侧的浴房。此处开口正对着汤池，两侧有花草掩映，不仔细看的话绝对无法察觉，乃是他经过几次踩点精心选中的。不多时，谢之真披散着乌云般的青丝款款而入。他沐浴时不洗丫鬟们服饰，琵琶便轻手轻脚地将换洗衣物摆在一边的春凳上，试了试汤池中的水温，躬身告退，将房门合上。泉水散发出袅袅白雾，热气氤氲中，美人轻梳皓腕，用一只金簪将长发松松挽起，轻解衣带，缓退罗裳。谢之芳屏住呼吸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，喉结乱滚，心跳如雷，额头抵着冰冷的墙砖，只觉情似水沸，欲如火煎。他实在耐不住，撩起衣袍扎在腰带里，伸手自赎，一双桃花眼死死盯着墙那边的美人。自这一日起，谢之芳仿佛养成恶习，姐姐经常前脚刚进浴房，她后脚便找个借口钻进隔壁偷窥。转眼就到了正月十五，这一日谢之芳外出访友，谢之真料理完家事，拿出针线打算给弟弟裁制几套春衫。上一次给他做衣裳已是数年前的事了，他有些手生，让琵琶翻找那时候常用的纹样。琵琶笑道： 不若把爷旧时的衣裳拿出来比对比对，也好知道要放宽几寸，加长多少。 谢之真微微点头，叫来谢之芳身边的小厮永寿，问他要旧时衣物。不料永寿一脸为难地回道： 爷的衣裳向来不许我们碰，若小的没有记错，应当放在隔壁的屋子里，可小的们并没有钥匙。 得知他如此珍视自己的心意，谢之真抿嘴一笑，点了点头道： 知道了，我这里有钥匙，你忙去吧。 他从谢之芳交给他保管的身家里翻找出一枚精巧的钥匙，打开内屋的门锁，走进弟弟的藏宝室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